好，欢迎收看《卡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每日。 今日2022年4月18日星期一。 呢度系《卧榻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缩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呢、这个礼拜咧，由于强国新闻突然多咗，所以搞到我要 list 成一病笨一大堆。 首先啊，都系死者为大啦，我哋先讲啲副文先嘅。 嗱，佢就冇藤子不二雄 A 咁有名，但系咧佢都系叫做所谓嘅传说中嘅Tokiwa庄嘅一员，幻田德男啊，咁就系一个超老牌漫画家噶啦。 老实实，我真系未听佢个名。 Tokiwa庄嘅住客之一啦，但系咧佢又典型即系所谓阴影人嗰种，就系、是、大家提到Tokiwa庄咧，你系唔会提到佢嗰种嚟嘅。 佢个程度咧就系、是、喺现代嘅话，你会听过下佢个名，系嗰阵时会听过下，但系传唔到后面嘅，即系传唔到世啊。所以点解我哋呢一代系唔可能冇乜听过佢个名噶啦，已经系。 佢系同赤种同期嘅。亦都同赤种同时搬出去，甚至我佢赤种不二夫嘅邻居同隔篱房嘅， 咁搬出大个咗，但系都系算系邻居啦。 唔系就系大家就系你要记，但系问题一提长门咗，你就只会记得两个藤子不二雄啦、赤种啦，佢几个你系唔会记得佢啊嘛，即系水影子啦，仲有，但系佢就真系提唔到，即系叫好不幸嘅阴影人啦。咁就85岁，咁就喺屋企就安详离去啦。好啦，咁咧另一个咧就系81岁嘅松岛美罗尼就好老牌声优啦。 其实咧好微妙地咧，都系同阿藤子有少少关系嘅。 但佢就唔同啲就系、是、佢就真系好有名嘅，差唔多叫佢系动画系由黑白年代配到彩色年代嘅最早期开，即系开山祖师爷嗰种嘅级数嚟噶。 其实好简单，你讲佢配佢咩你就知啦。 哇，蓝宝石王子啦，第一代嘅宫清华即系《铁腕男》个女主角。 应该系第二代目应该系我哋听嗰个就已经系二代目嚟㗎啦，再早啲仲有一个应该系，有冇记错系嘛。 即系1969年嘅哆啦啦。 即系唔系而家新嗰个，系旧嗰个哆啦啦。小甜甜啦。 啊 同埋点解同藤子有啲关系呢，就系孙本星王子嘅主角。唔系个王子，系屋企嗰个。所以呢两位微妙地都同藤子不二雄有啲关系，仲要系啱啱好就同阿 A 差唔多时间过身。唔知系咪夹埋？ 比较近期系住系比较下，就佢嘅比较有名角色就系金鱼注意部呢条金鱼。 咁啊，因为佢都真系好老噶啦，近年咧唔系冇，但系嗰啲叫做客串下嘅啫，都系叫做 客串下咯。One Piece 咯，主要系 One Piece 咯，因为 One Piece 佢系属于老主要角色嚟嘅，所以佢就客，因为净系做配翻呢个角色嘅咋，其他佢基本上都唔配噶啦。 基本上系退咗休噶啦，只不过系唔换角，所以佢又要配的时候，又要捉翻佢出嚟再配一次咁解嘅啫。 咁唔系个个好似永井一郎咁样配到配死噶嘛？ 啊，咁啊， 好啦，咁就又系啲每周感染啦。 啊， 勤泽声优勤泽优，咁啊，柯老仔嘅补充马尼同埋大神米罗都中咗招。 系啦，咁啊，两位好啦啦嘅 VTuber 就其实都唔系咩重要事嚟，因为唔系真系好大咁样。大家攞个 letter 都系讲紧中宝马林，老人家，老人家中招奶嘢好大镬噶。大家喺度讲呢个 gap， 其实佢唔系真系好老啊，不过佢个老已经系佢个招牌嚟噶啦，真系。 系咁有一样嘢就柯老仔嗰啲设定系好奇嚟噶嘛。 超和年代嘅，有冇睇下嗰个 band 带啊？ 好啦，咁讲完啦，讲下啲又系好老牌嘅嘢，突然间唔知翻生嘅就系、是、由桂香织里就将佢嘅经典代表作啊，真系经典嘅，就是、天使禁猎区就开新作，就叫天使禁猎区东京 Glorious， 就4月20日开新连载。咁咧啲网友睇到就话，咦，画工简单咗咁多，我哋嘅反应就系、是。由桂老师几今年季更啊，你仲要画翻30年前嗰种咁密度作画，画死人咩？ 揾助手咯，要 唔系就算揾助手都死，同埋嗰个年呢、這个年代个画风系唔兴噶啦。 呢个都系事实，嗰、那个年代系 雕花噶嘛， 啲画系画到好捻复杂，雕花咁雕噶嘛。即系，但而家就唔讲呢啲嘢噶嘛。 同埋就系、是，亦都讲就系好唔合乎效率咯。即系你要画到咁嘅雕花，连 cam 都唔玩啦、 啊。 即系连雕花大师 cam 啊，而家都绝对简化又简化啦。 啊，天使禁猎区真系我入宅的年代就已经系上个神台噶啦。即系 啊，我形容就咩？叫假咧，即系而家潮好网Facebook 好兴嗰句啊嘛，用两句说话去破坏一个古仔，佢就咩？兄妹乱伦搞全世界乱世大龙。就咁样啦， 嗰阵时系好卵兴呢只噶嘛，世界系嘛， 好乸兴噶嘛，禁断之恋跟住搞天地人三界大混乱嗰只嚟噶嘛， 即系嗱咁啊，我哋近年少少，然后都系上个神台，系俾人摆上台，我哋上个神台， 摆上台嗰只咯，呢套嘢其实我嗱简单个就系、是。 美川其实都企喺算几话题作㗎啦，都每次出话题都唔科好嘢嗰种嚟嘅。係啊，美川其实呢套星期一的封门呢，每一次佢一上新闻一定唔好嘢㗎喎。 其实呢个名呢上新闻呢十次有八次本都唔系咩好事。 係啊，应该讲就係、是、只要你喺一般版见到呢、這个见到啊美川其实个名呢，你知道一定濑嘢。 明明佢其实真系冇做到啲乜嘢喎，老老实实呢次我真系喂，先讲一开始嗰阵话咩严上，佢跟住塔娃娃登广告上报纸，然后俾啲女权话严上，我谂睇下一张就系有几塔娃娃，即系大家个谂法第一样肯定就系咪打一剂，大家会有啲咩咁啊？哇，我火齐埋，你同我讲，喂， 啲咁嘅嘢睇， 喂，嗰张嘢真系好捻好捻普通啊，大佬。 仲有一样就系用手巾遮鬼住咗噶，已经系 遮住咗大半个塔娃娃噶，大佬。 系啊，嗱，咁简单讲就系咩咧？星期一的封门喺日经卖大业广告，咁咧就俾联合国妇女组织就投诉话佢咩性别平等啊，反为中性游长 K 卡嗰啲咁狗屎嘢啦。重点系塔娃娃嗰边即系官方嗰边咧，系冇人回应嘅。 应佢都嘥鸠气啊！屌男性真系。 以一个其实都几欧嘅讲法，就交咗费鬼事派。 啊！即系 唔系啊？你对呢咁傻閪嘢，你理佢嘅话咧，即系应该就咩？你理佢即系当佢一回事，你唔捻理佢得噶啦！屌，有一句喺日本就从来炒唔起噶嘛？呢啲嘢系 有时可能炒起，但系呢件事我觉得真系完捻场，佢哋无理取闹。以佢哋嘅观点就系话，即系佢又今次唔系话大，唔系话巨乳文化女性啊，终于唔用呢样嘢啦。可能因为佢真系，其实我觉得比川已经系即系有顾虑到呢方面嘅嘢咧。如果唔系，佢都唔会解个咁样嘅姿势嘅。咁样嘅姿势其实完全系冇强调佢嘅句语，虽然其实都系强调咗。你谂下，只手臂都带得出嚟嘅话咧，其实系相当地大嘅。不过你知道，以比川嚟讲，本射臂都唔算系特别大嘅。咁啊，亦都更加唔好话强调啦吓。系冇错，佢冇强调。但系佢哋今次佢话佢咩咧？哦，佢哋黑板印象啊 ，JK 就有咁嘅样。咁靓女就系咁嘅样噶啦。 你想屌？ 即系你可以话，哦，你话咩强化咗啲咩黑板印象？屌啦性啊，真系！如果你讲呢样嘢系值得你联合国点名批评嘅话咧，你成个日本点名批评算啦。 唔系我噶，我最中意讲个就系咩？你喺经过啡粉嗰个书报架，几乎全部都系啲相，不论系八卦杂志、性感杂志、漫画杂志，全部都系全部。我一随便拿一本咩《Ultra Jump》嗰啲，都系呢样嘢。你冇玩啦、啊，即系嗱呢样嘢真嘅就系、是、你话头先我想讲就系、是、日本呢类产物咧，我嘅印象中真系冇几乎就炒唔起嘅。日本而家最关注就咩咧？又系校园霸凌。呢个系日本嘅永恒死结嚟嘅。 因为北海道嗰单嘢啊嘛，虽然同 ACG 冇关啦，我睇睇啦。 北海道嗰单嘢咧，即系高中生栋升日村公园度嗰单嘢，而家炒到又系即系我好不幸地所叫做咩？又月经文嚟嘅。你差唔多叫做平均每一年都总系一两单，好大好大，爆完之后又冇嗰件事。 我先唔讲佢循唔循环呢个嘢，佢绝对比起你咩黑板印象啊、物化女性呢啲咁样无聊嘅嘢啦，系值得关注。好老实，我觉得社会关注佢绝对系正确嘅角度嚟嘅。即系呢啲嘢真系冇人理噶啦，系得我哋啲咁戆鸠佬先嚟嘅啫。 但系根据我哋对日本人嘅认识咧。都系冇不了了之嘅，因为日本人嘅作风就系任何呢类嘢咧都扫个台都算晒数。 你预咗啦。 好啦， 即系呢次嗱呢次比川呢单嘢咧，我觉得最兴或者系唔爽嘅有两点。第一点咧就系、是，喂，好明显比川系收敛咗噶啦，你真系基本上系冇乜嘢可以挑剔佢噶啦。佢竟然够胆死攞个黑板印象出嚟有车呢、這个，即系佢其实根本就唔想见到任何宅或者系男性向嘅宅，特别系嘅嘢去出现喺大众媒体上面。是好撚戇居嘅一回事。呢个第一。呢个第二就係去到联合国个妇女组织嗰下我就更加就即係嗰下真係难高兴喎。屌你老尾你乌克兰嗰边搞咁撚大單嘢咁撚多事我从来冇见过你走出嚟出声㗎喎。 嗱虽然我唔鍾意泽连斯基好坦白嘅但我同意佢一个人執拾咗佢联合国。 喂大佬喂你咁撚无聊嘅嘢走出嚟出声明。其他呀喂我就当你哦 ,ok, 我哋一个普通副组织又冇法定权利乜乜七七，你有冇出啲似样少少、强硬少少嘅声明俾人睇啊？唔见，喂，跟大队做嘢都唔做啊？喂，全世界喺度屌紧佢嘅咩咩啊？ 喂，讲嘢就系，而家抽俄罗斯水系全系冇成本合冇成本话喂玩嘢噶，你唔抽笨柒嘅，但系佢唔抽，不过抽紧无聊嘢，屌！ 哦，真系。 但定系佢其实有谴责过而我睇唔到，我唔肯定啊，因为咁捻多消息。 或者更重要有咩？俄斯拳头大，讲完跳。 哇！真系你要顶佢唔捻顺啊！真系，即系虽然呢个组织就已经系 已经废啦， 俾啲俄罗斯同中国压换咗嘅物体嚟噶啦，我知道嘅，但系你都唔使做到咁绝啦。唔系你两样都唔出声咧，其实都冇人会记得你存在嘅。佢系要咁样选择性出声，真系。你有时真系好捻顶气噶嘛？即系调翻转讲，日本嗰啲女权啊嗰啲嘢都有屌俄罗斯噶喎。咁你话 OK？ 咁虽然你话两个人系咪平一样地系食得咁样咁大力屌 ？OK， 你可以商量一下，但最少两样都有做啊。喂，大佬你，我真系冇见过你，你有啲咩谴责啊什么嘢？喂，嗰边之前阿富汗塔利班嗰边。嗰扎嘢咁捻多事都唔见你出声，呢啲咁捻无聊嘢你都系出声，戆捻鸠啊真系，唉，咪算 啦。喂，我又即系讲就系呢啲嘢，唔系点讲就系女权所有平权组织全部都系咁嘅人，我太了解，我太理解呢类咁嘅组织，实在系扑街嚟嘅。 系啊，上啦，冇错字啊，真系。 好啦，唔讲，好啦，讲下本周全世界啊，系全世界最大新闻，但系咧系开始同中所简单讲嘅就系、是，首先上个礼拜嗰期我好似讲过就系、是。马斯克就入股 Twitter 成为咗佢最大股东，但系咧，佢就唔做唔入董事局。咁当时就已经有人话佢想收购啦，结果冇完全冇意外地，马斯克话要完全收购 Twitter， 将 Twitter 变成私人公司。咁 Twitter 当然反对啦，话$432亿，喂，恩咗啲，唔值呢、這个，我唔止呢个价噶。 嗱，好得意噶，有样嘢啦。首先咧就系、是、根据马斯克自己所讲啊。佢系为咗话要言论自由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 嗱好老嗱好真嘅，我觉得马斯克俾言论自由绝对多过 Twitter。即Twitter 出咗咩言论自由嘅？ 因为有人就话，因为佢咩之前佢喺 Twitter 搞投票，结果俾联邦咩什么调查局话佢操控市场乜乜七七。我谂紧，喂，就算系因为咁，佢有怀恨在心，都唔捻关 Twitter 事噶、哦。即系佢就算收捻咗个 Twitter 皮。即系系冇嘢，收咗佢翻嚟，然后收咗佢皮，睇嗰啲乜都好啦，佢都依然系要继续俾人追住噶，唔会因为咁而佢可以继续咁样去搞投票噶，因为查佢嘅唔系 Twitter 啊嘛。 但系嗱，咁重点嗱，咁 Twitter 发生就系佢首先 Twitter 就谂咗条桥就咩毒药条款，就系当一其中一个单一股东控股权超过15%嘅时候咧，其他股东就优惠价可以购买股票摊薄股权 系应该系增加咗佢要全面收购所要俾嘅钱，因为即系变成就系、是、大家啲收购纸入边啦，就会变成股东嗰边可能譬如啦口水数啫，可能佢用$10就可以买到一股，但系咧阿马斯克要买咧就要$100先买得一股，咁即系话咧佢要准备10倍嘅价钱，佢先可以同佢对行，即系佢用呢一招嗱、啊、先讲。Twitter 用呢一招，我觉得真系几失望噶，我系我唔系话佢抵御呢样嘢，好正常嘅。基本上所有敌意收购被收购一方一定系会防御咁使嘅，因为如果佢唔防御嘅话，当初就唔使敌意收购啦，就净系善意收购啦，合并啦。问题就系佢而家要玩到敌意收购啦，咁对方防御都算啦。喂，你作为一间都算系新时代嘅代表之一。你可唔可以唔用一啲已经俾人摒弃咗都真係好老旧嘅招数去做防御呢？你明唔明我乜嘢啊？你点都叫新创公司啊，俾啲新意好冇？ 但佢都冇乜，就依间公司我对佢嘅一个创意系其实冇乜期待嘅。 因为毒药策略已经系 old school 到系而家啲人系唔会用咁滞嘅，因为一用咗呢样嘢呢，你往后系唔撚使融资㗎啦。啲咩你再做啲咩创投乜乜七七嗰时候喂，因为恶意收购同投资其实做嘅动作好相似嘅，我即系变成我投资100万，但系我得10万嘅话事权，仲有撚人嚟同你投资啊！一啲咁呢啲新创人嘅公司系好着重于要攞个收购，有啲人去融资啊嗰啲嘢噶嘛？喂，大佬，你咁样玩法，仲有人咁抌落嚟嘅？当然佢亦都系话，我唔想你马斯克过嚟抌差我一脚。先讲啦，虽然好多人咧就好对呢件事好兴奋嘅话，我哋马斯克要解救 Twitter， 因为其实 Twitter 近年咧真系冇错，佢终于转亏为盈啦，但系都真系唔系好唔当初嘅 Twitter 呢个事实嚟嘅。 咁但係对股东嚟讲佢哋唔想咁样做，唔想俾人咁样俾条黐筋佬，要老老实实係咪先，大家都知㗎啦，佢出咗名。 佢出神经刀㗎。 出咗名怼完草之后就做嘢㗎嘛。 但係惨得有嗰句，当你全世界最撚有钱嘅人嚟讲，咁我怼草啦，怼我怼乜怼乜都得啦，跳。唔系有个有钱就是任性。嗱咁呢而首先就肯定咗啦，头先佢讲咗啦。依单 case 仲发展途中嘅，咁咧就日流传啦，系注系流传就系、是、马斯已经同另一个 Twitter 股东，即系董事局成员，银湖资本 Silverlake Palace 嘅合作，传闻啊，都系讲句就收购，因为如果一夹埋嘅话咧，Twitter 就死硬嘅，即系唔使谂啦，你买硬噶啦。但咧就暂时未有任何招数，因为而家复活节假，事件其实而家事其实啱开始啫，因为大阿马斯就话。我就做 plan B， 同埋我好讨厌失败，即系话佢如果真系要买，一定会买嘅，就睇啲情况嘅啫。 据说佢嘅 plan B 咧，就其实系因为啱啱打断咗冇讲到，因为现实中迪尔收购呢件事系极极极罕见有成功例子，基本上迪尔收购十次有十次半都系会失败嘅。我真系好好好罕见系会有迪尔收购成功啊，即使个对象系马斯克都好咯。呢、这个第二手嘅好少可能会成功，除非真系会佢中间有啲咩好特别嘅嘢，或者系真系好剪牙式啦。我最少呢两样我暂时都未见。咁佢嘅 plan B 系点咧？佢嘅 plan B 就系、是、我大不了咪自己搞档咯，即系同档楼差唔多一样。 我觉得咁冇必要啦。 佢嘅 plan B 系佢有联络到 Twitter 嘅共同创办人之一，就同佢讲嗱。假若我真係搞唔掂嘅，我打本俾你，你搞个可以废低 Twitter 嘅人。因为老老实实对 Twitter 用家，最少我嚟讲啦，其实我系乐见佢收购嘅，因为我唔乐见 Twitter 现在嘅趋向。而家 Twitter 越嚟越似 Facebook， 呢样嘢真係好撚吓人憎。佢唯一仲可以守一条嘅底线就係佢仲肯俾返条嗰个叫做按时再嘅 timeline 嚟。 嗱，补充下 ,Facebook 而家系加返㗎 ,Facebook 嘅本业系。有翻最新， 佢都收得皮啦，屌啦星，而家朱西伯格你仲会信佢？屌啦星，我信。 屌，我从来都唔信佢 嘅。咪系咯，不过Twitter 暂时我仲可以觉得 OK 嘅地方就系佢最少都仲有一条唔俾任何演算法污染，虽然都系咁讲噶咋，我唔知佢有冇做到嘢噶。应该理论上我个时序贪婪应该就唔会俾演算法干扰啦。咁但系其实佢做咗我都唔知噶。咁姑且当有啦吓。咁啊。即系最少佢仲守得住呢条，但系佢真系越捻越嚟似 Facebook， 越嚟我听佢越来越多人开口口话，个打心俾全世界会见到呢件事，其实只会发生喺页首而唔系贪婪顺序。如果你用时序嗰个贪婪嘅话咧，你系唔会见到人哋打心嘅 tweet 嘅，最少喺你话俾阿 Twitter 听我唔想见到呢样嘢之后，佢就会几乎消失咗噶啦。即系佢最少有守到呢一条线嘅，咁。佢系不断咁想用演算法去干扰你条贪婪，但系你系最少你同佢好明确定佢话咧，我唔要，其实佢都仲可以俾得到你嘅，但系好多人都懒啦。我见好多人其实用页首嘅，而唔系用最新时序嘅，即系页首嘅就真系用佢演算法嚟噶啦。 呢个重点就系、是、其实咧，好多人系唔记得，系冇留意到啫，因为佢要揿落去先有嘅。如果你系用 web 版啫， 唔止嘅，佢仲要三不时同你跳翻个页首嘅。 系啊。 佢宣称纯粹系技术问题，我就唔捻信你有咁多技术问题。切，佢系预设系页首，所以你要 set。咁如果佢理论佢嘅解释就系、是，如果你 set 做按时序呢样嘢，你个包洒或者系之类嘅嘢重置咗或者定期清除咗之后，佢会翻去。大概系咁样解释过嘅，但系我就唔系好捻信嘅，老老实实。总之我而家每一次。坐喺度见到 Twitter 嘅第一样我就先望一望系咪上面系咪最新时序定系页首。咁你各位如果用緊你可以睇睇。咁所以用家其实系乐见呢件事嘅。而如果真系我都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啦。咁佢第二手购失败。佢真系玩 plan B， 而个 plan B 又真系话我自己搞一档嘢呢，我应该会跳槽嘅，最少会相妻睇一睇先。 相妻囉，反正。有咁多SMS， 我唔争着多个囉。嗱，咁呢单嘢就发展中啦，仲系而家 就讲紧。虽然呢单嘢咧就暂时仲系发展中，所以就唔需要评论咁多字。如果佢搞完晒成件事啦，我哋可能会再开个支票都得嘅。我哋可能会直接讲一集去讲 Twitter 或者系呢件事咁样嘅。 咁我又讲下已经发展完成噶，就系、是、 AT&T 将佢旗下嘅华纳兄弟部分割出嚟，同 Discovery 频道就合并，就变成咗华兄弟跌合作频道 Wallace Brothers Discovery。咁咧就会41号开始挂牌嘅，喺特斯拉。咁重点就系佢嘅新 CEO 咧，就系 Discovery 嗰个 CEO 嚟嘅，即系David Stafford。咁嗱呢单嘢咧，重点就系、是。佢将会成为咗继迪士尼之后另一个超大型嘅影音串流平台啦，因为你拥有咗华兄弟嗰个电影库啦 ，Discovery 嘅嗰啲所谓叫做纪录片库啦，同埋 HBO。重点但系问题就系而家佢要解决问题，好多人认为就系佢话呢个新嘅华纳探索啦，唔对佢对手唔系迪士尼，唔系 Netflix 系债务，因为佢欠咗好乸多债，好似几百亿嘅，即系佢而家系咁样点样填氹嘅啫。同埋呢个都几头痕，就系基本上华兄弟呢几年嚟呢系冇乜衰乜嘅，净系受诅咒咁滞。应该都以前其他我咁好似冇讲过，就系闪电侠，新嘅闪电侠打人啦，又沙虫打人啦，跟住蝙蝠又换人啦，其他嘢总之就系好嘢冇嘅，衰嘢一大堆。唯一嗰套好嘢嗰叫 Peacemaker， 但系佢 Peacemaker 个导演系Buffalo 嗰边嘅 James Gunn， 咁我就唔知佢点算。其实而家咧就睇佢点样执，即系应该。呢、这个乱撞角，呢、这个咁难听嘅垃圾堆咧，佢点样执翻正佢咧？其实而家当前要务。 而家佢咁样合并完之后咧，理论上啊，那个 title 就仅次于即系佢入边嘅 你啲货啊， 剧集、影片啦、啊，嗰啲货啦吓，系仅次于，虽然都差好远嘅，仅次于 Amazon， 其实系略略多过到 Disney 同埋 Netflix 嘅。虽然入面你可以话 ,OK, 一集纪录片同一集电影系咪同一样嘢，系咪 Apple to Apple 呢，就加起埋同一回事啊，但佢个規模系去到好大嘅。咁但系有几大影响啦，先唔讲 HBO 嗰边啦 ,Discover 嗰边其实向来好多嘢都卖有四围都系。 因为 Discover 好直接嘅，即系作为一个鍾意睇纪录片嘅人嚟讲呢 ,Discovery 系好睇过 National Geography 嘅。始终国家地理嘅主要系针对自然啦、啊、科学嗰啲，而个探索频道又会比较多啲叫社会性或者啲科技，即系叫为机场啦、啊，或者啲灾难嗰啲纪录片嘅 趣味性会高啲咯。 趣味性嘅，咁咧仲补充下啦。Netflix 纪录片咧就好多在罪案嘅，佢中意讲罪案啊、杀手啊，连埋杀手嗰啲咁嘅嘢嘅，即系各个风格唔同。咁个人口味我就中意探索频道多啲，纯粹我个人啫。 虽然提一提各位啊，呢个我真系大个我先知啊。Discovery 入面啊，啲节目呢唔系全部都啱㗎。入面讲嘅嘢呢，因为佢系自己做节目㗎咋嘛。即系入面系可以讲捻错嘢 嘅。即系冇架咪咁有一样嘢咁就算纪录片错都唔奇嘅。 呢个就是国家地理杂志嘅强项啦。佢讲嘅嘢好少错。即系佢个资料个确保啊系会比较好嘅。Discovery 为咗量多啊。 咪但问题就系咁你国家地理嗰量嘢冇可能同佢比嘅。佢相对讲少好多。 系啊，因为佢量多咧，所以佢个个收货嗰边咧，个门槛或者个查证嗰边咧系比较弱啲嘅，佢会比较偏向咗娱乐嗰边，所以有时系会有啲讲得不尽不实的部分都有嘅。因为要量多咧，就代表住佢要搵唔同嘅制作组，好多好多制作组甚至买人哋嘅。咁佢买翻嚟嗰啲掂唔掂咧？其实验收嗰个又唔系真系咁全知全能，你唔系真系搵集研究搵生搵啦，搵集博士去研究噶嘛。咁所以验收嗰个其实都真係懵下懵下，因为佢入面讲都系啲专门知识嚟㗎嘛，唔一定搵到相关嘅人去验佢。我提一提即係顺便讲开呢度嘢嘅。 正常啦、啊。咪咁样即係我成日都讲嘅就係、是、不论系做咩错系正常嘅、如果你嘅节目如果你做嘅节目冇讲错个嘢冇做错冇做嘅灯神嘅话呢，证明做嘅节目好少。即係我就医生医死人嘅个理论一样嘅。嗱，咁我讲下一单，其实都即个，唉，点解仲未开关嘅咧？就系日元跌到1美元对1.26，只系1.6362算，呢、这个数字系仲低过我喺日本嗰时，因为我日本嗰时候咧系1.23啊1.24嘅，当时6.364算，即系已经系13年前嘅事啦，2008年嘅，2007年、2008年嘅，嗰时最低6.3算。 啊！我好笑噶，我见到有 title 咧，中文 title 话系写历史新低， 未到。 历史新低咧系1美元对360 yen 咯， 咪就系咯，未到。但系其实至少系21世纪嚟讲，就最低噶啦。 即系佢要加个本世纪咧，咁啊仲 OK 嘅。佢话历史新低，你知唔知历史新低就系佢啱啱开始定呢个1美元兑360元呢个时候，即是最开始战后嗰阵时啊，佢从来就冇过过啦。我谂佢断估唔会回归360嘅，放心啦。 但系呢个数字都系真系好夸张，6-2算啊，大佬，搞到我忍唔住就系即刻走去亚马逊订咗啲嘢翻嚟。即系太平，谂下一罐可乐就110英加埋7蚊，即系仲平过香港。 仲有讲紧咧，系因为我哋细个的时候咧，其实听过130几噶嘛，但系嗰个年代咧，日本啲嘢咧系件嘢本身都贵。 系啊， 嗰阵时日本嘢系好捻贵噶嘛，记唔记得啊？ 记得。 但系而家日本嘢其实系平咗好捻多，因为佢个几乎冇通胀啊嘛。有嘅，而家近年有翻啦，但系个通胀都比全世界低好多啊嘛，所以变成佢个物价咧系一路向下跌嘅，所以而家再 high 翻当年个汇率嘅话，嗰啲嘢会变得好卵平。咁问题就系开惯先讲咯， 冇办法啦。咁你美元你美国加息啊嘛，一加息嘅话咪全就夹美一美元咪濑嘢咯。而家就几我谂日本旅游界而家系真抌春抌到爆噶啦。因为本来呢个时候就哇发达啦，啲人仔啊，港元啊，美元全部涌晒过嚟咋？未开，而家仲系有限度开关，即系话你嚟赚日元嘅话，你可以入嚟啦，即系嚟打工啊咁样就系。但系你使日元咧，对唔住，未开得，我屌！ 即系系啊，即系点讲啊？佢哋日日呢啲你估啲旅游业唔系日日喺度抌紧，即系日本政府喺度叫佢喳喳唔开关咩？ 冇日本政府冇咁快嘅，佢哋日本人出咗咩慢噶嘛，做嘢慢三拍噶嘛。所以咧， 你望清楚佢个开关个时间表咧， 超保 系不断地改，越改越快嘅。佢系冇按原本个时间表噶，佢系不断地越改越快嘅。 系啦，所以日讲就系、是、你估到香港咩？由日本嗰啲人讲就系佢拼经济，香港唔使拼咯。 呢个我哋就好似就嚟半年前讲啊，到底香港开关先，日本开关先？我依然系我当年嗰阵时依然系成立嘅，我依然系认为日本会开关先过香港。 但系应该唔会差太远，应该可能都系差一个月左右嘅啫，时间差系。好啦，嗱咁啊，讲下啲算系比较脆，讲翻比冇咁硬、冇咁 hardcore 嘅嘢啦。 游戏消息啦，咁啊， 又系 Elder Ring 顶佢个肺，交我上，我就系想玩嘅啦，顶佢肺再吹嘅话， 佢个 speed run 记录，实先讲呢个系无条件嘅 speed run 记录嚟噶，俾人打破咗，而嗰个记录你系听到个你会噶，搞错咗单位啊，1分23秒。是讲緊去到你记录嗰下呢咁快咁慢都会有差距嗰只嗰个程度。咁当然得分几钟大家都会睇佢做乜嘢啦。基本上佢系用一个筆定位筆嚟呀，佢飞咗出去之后可以无限地自由地去向目标进发。咁然后喺个终点前跌死咗，咁样佢就可以返落去重生点，就已经系爆机个位啦。所以佢可以做到1分23秒。咁当然呢个系筆嚟㗎啦。咁因为 speedrun 有好多种唔同玩法嘅。呢一种玩法呢就系、是、我唔撚你用咩手段。总之你最快爆机。如果你有筆可以开 game 就爆到机。 都算数。 系爆呢一个。因为 speedrun 最传统嘅就系、是全手动。你要录影你个人点样做嘢。另一种呢就系、是、半机械辅助。即系呢连射啊嗰啲嘢呢可以用程式帮你搞嘅。但系操作都要你嚟嘅。仲有一种呢就系、是唔准用筆，但系可以用机械做嘅。咁你基本上每个动作都系用程式写出嚟嘅。咁仲有最后一种就啱啱呢种啦，就系、是、我唔捻你哋做乜嘢，总之你入去出嚟。咁咧亦都系手动咧都有准用筆同唔准用筆嘅。咁有好多种唔同嘅 speed run 嘅。咁即系等于你跑步有唔同嘅跑法咁解啫嘛。游水打波有唔同泳姿啊，有唔同嘅长度啊之类噶嘛，一样嘅啫。呢、这个 speed run 系冇任何限制啊，所以呢个数通常都好恐怖嘅。只不过呢佢个数有几短呢，通常睇佢个筆有几咁点呀，唔系一定严重㗎。其实呢啲乜我你睇佢个操作你知㗎，佢个筆呢系你要非常非常特登地计好晒嘢，输入坐标入个程式入面先做到，人手系做唔到㗎。呢个系另一种玩法嚟，就唔系大家讲嗰啲，因为我觉得好似而家手动嘅 speedrun 系几多，总之就系同所以话你得个时间时你第一样肯定系搞咗系咪1小时23分啊，咁合理啲呀、啊、大佬。即系咁啊！呢期嘅风头等啊，啱啱讲完，我哋讲翻之前嘅风头等个《赛博朋克2077》，我哋都好耐冇提佢啦，已经咁啊，公布咗佢第一个资料片，就将会喺2023年推出，连边季都唔够胆讲。不过如果咁样讲，你预佢秋季左右啦， 即系其实咧就已经系比佢原本最开始出 game 之前讲嗰个时间严重地推迟咗噶啦，因为原本佢出 game 前，我唔知透露啊，小道消息啊定系乜嘢啦，系2021年咧就会出咗第一个资料片噶啦，但系佢而家要2023年先出啦，咁当然亦都为佢要执笔，佢基本上而家系所有时间都攞咗嚟执笔， 嗯， 当然有关巫师四应该系四啦，佢都要做啊之类之类嘅嘢，咁。既然佢已经而家个执不得执得七七八八啦，咁佢开始投入去个资料片嘅制作，咁咪多合理嘅。咁毕竟只 game 两年嚟都冇咩大真正嘅大更新，到大部分都系执笔，同埋补翻啲原本应该要有嘅功能落去。咁啊，都系嗰句，如果你因为笔而你放弃咗只 game 嘅，你其实现在呢一刻你已经可以话可以玩翻噶啦。咁啊，但系都唔同佢卖，卖太多广告啦，我又冇收佢钱。好啦，咁我哋讲啲有趣少少，我好似讲亲呢隻 game 呢都系呢类咁嘅趣嘛，好得意。LE4。 碎纸帝国。 係啦，咁佢呢就上一次讲就係话佢考究讲返呢个古汉语嗰个单嘢嘛，我今次呢又系呢啲乜嘢。嗱，先讲唔系咩湿鸠嘅大学嚟㗎，亚利桑那大学啊，有啲朵啊，虽然唔系最顶级嗰啲，但系都系名校嚟㗎。嘅历史课开咗个专门嘅课程，就系呢你玩 AOE4 系一个特殊课程，你可以收完之后有学分收嘅，即系嗰啲自由选课嗰啲课嚟噶。一开始觉得哦，而家都好多啲咩游戏学啊嗰类嘢啦，即系直情系收游戏啊，即系游戏制作又好，游戏理论又好，真系有大学去教呢啲嘢噶嘛。我谂一开始以为呢啲嘢噶，但系第一个对象系世界都有四，第二就系个课程系真系历史学嚟嘅，唔系话打机之类的。但系谂清楚又好合理喎，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呢只 game 咧，喺游戏嘅平衡啊、游戏性啊、趣味四方面咧，其实咧就见得人啦，唔系真系好差嘅，但系唔系好标青。佢最标青嘅，大家都一致公认就系佢对历史嘅考究真系非常之严谨，佢对故事嘅推演，即系大家都话只 game 咧，你唔玩唔紧要嘅，睇晒佢成个历史故事啊，好正。即系真系你对历史有兴趣嘅话，佢系一个几生动嘅方式去同你讲嗰一扎嘅历史，而且佢嘅考究系非常之强，所以系强到嗱，亚利桑那大学认证，呢个入边嘅讲嘅嘢，直情可以当上历史课。即系其实佢就系上一堂有趣啲嘅历史课咁解啫嘛，几得意咁啊，所以我攞出嚟睇一睇。咁你未必可以上到去到亚利桑那大学，但系你可以同佢哋上一样嘅课。几得意啊！ 好啦，嗱，咁讲下咧，就有啲消息，小消息啦。咁任天堂就买咗佢本部隔篱嗰块地，就兴建第二大楼，就预定2027年建好。咁差，其实以任天堂嘅情况嚟讲，我系应该起新大楼啦。以佢而家咁嘅情况，就搵咁多钱，同埋你个全球最好卖嘅主机啫啦。咁你开个新大楼，我都 OK 嘅。 名胜利就趁而家地平买栋翻嚟， 系啦， 再起大啲嘅，咁好正常啫。 咁 因为佢而家系买咗隔篱嘅地啊嘛，应该系政府拥有嘅官地嚟嘅。咁就系趁喂，而家我买官地，有捻人同我争咩？即系日本国内有几多人有钱啊？仲 系啦，补充下啦。任天堂资料馆以前讲过嘅，咁2023年3月就开噶啦，咁嗰时应该开咗关啦啩， 如果嗰阵时都未开关，真系暴动嗰次。 咁日本又 唔系我哋暴动，系日本国内啊。 日本已经而家想暴动啦，不过咩日本冇暴动，日本好正常嘅，系日本人冇话俾人困住食狗食打死太狗咁样嘢嘅， 咁都要叉叉人哋。 将抽唔抽又流水唔抽。 好啦，咁都系算系抽水㗎啦，咁就之前我哋跟进嚟嘅，咁 Exit Infinity 即係好难读，之前咪话佢俾人偷咗1亿声嘅美金嘅虚拟货币嘅，因为区块链货币入面呢其实啲嘢去咗边啦，係公开㗎嘛，大家睇到㗎嘛，咁而家追查到佢啲钱去咗边啦，竟然系去咗金仔度，我相信都系金仔㗎啦，北韩嘅 hacker 即系仲要攞咗咁撚大嚿钱，就算佢原本唔系金仔度嘅，都话变咗金仔度㗎啦，大家明㗎啦。 咁金仔有强打机嘅。 係因为北韩系一个好重大嘅外汇收入来源呢，其实就系 hacker， 而且佢系其中一个呢啲咁嘅加密货币嘅大户嚟嘅，因为佢俾美国制裁，俾联合国制裁，佢啲外汇其实好撚难赚㗎嘛。但系呢嚿嘢因为可以绕过晒所有政府嘢咧，其实北韩系好中意用加密货币去攞钱又好，去赚钱又好，去交易都好啦，系好中意咁样做嘅。不过都系嗰句，大家如果仲记得嘅话，当年 Bitcoin 都系啲狗仔人士先用噶啦。你 咁唔系咩咩嗱，更正下， 唔系当年，而家仲系噶。 唔系专用啊嘛，当年系专用噶。 而家多咗，而家多咗好多般人用，但系就九番人依然好中意用。我讲到好似九番人而家唔用咁样讲到。 唔系我咪话专用咯，所以喂， 而家通用。 啊，所以旧钱咧就去咗肥仔金度啦，所以就应该追唔翻噶啦。咁啊，但系嗰边个团队就讲呢次佢孭晒。咁我谂紧，哇，六亿几都肯孭晒呢只基金，真系赚好捻多钱啦、 啊！证明咗香港呢世上水真系何其多啊！ 好啦，咁啊，讲完东北方邻国，咁我哋都系讲啲东北方邻国嘅嘢啦。台湾咁就一个几有趣嘅电竞比赛，即系嗱，我哋成日讲咧，即系咩啊？唔好用眼去睇，要用心眼去睇，即系成日咁样讲笑咁讲噶嘛。即系喂，大佬你悠游白书就得嘅啫，我哋打机喎、啊、今次。对象是 Street Fight， 参赛资格是必须要是全盲选手，即是不可以遮眼啦，亦都不可以半残，他是要全盲的选手才可以玩的电竞比赛。我想大家可能第一样就问啊，乜盲的可以玩 Street Fight 嘅咩？其实是得的，因为他可以用听声去定位你的角色，即是你要记住你的角色去咗边度，飞紧咗去边度嗰啲嘢。呢啲嘢你都要记，你都要记埋佢。我系见识过佢哋点样打，亲眼见识过，系真系好卵劲嘅。咁佢哋搞个咁样嘅比赛，一个几得意嘅比赛啦。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睇下。 我好几好嘅呢啲 啊，作为一个推广呢个残障人士 电竞 游戏啊，因为其实好少人留意到佢哋嘅游戏需要噶。唔一定系盲嘅，系指所有残障人士嘅，因为 Microsoft 之前出咗个视线型手掣嗰阵时候，我先原来佢哋其实系打到机，即系我当初系知道有部分人系可以，即系佢个残障程度唔算高嘅话，系可以勉强可以做到自己去打，即系等于我哋当年单手打街霸咁啫嘛，即系其实好记得当年单手打街用超人物掣，因为 L 系喺左手喺十字掣嗰边噶嘛。单手打加巴咪净系用中拳咯，即系你出波、你挫波、挫升都要全部用晒左手搞掂，右手揸住包维他奶，即系嗰时系攞嚟收入对手用噶嘛。但系真系如果系好重度嘅话，其实而喺未有辅助各样辅助嗰阵时，比赛系几系作为一个推广啦。其实即系点啊，残障人士都有打机嘅需要，同埋佢哋都可以做到机嘅。咁样嘅作为一个推广都几好啦，一件好事嚟嘅。咁好啦，咁啊，跟住咧就系啦，我哋去到北方邻国啦。我哋之前几都一两个月时间啦，北方邻国系好卵静嘅，今个礼拜唔卵知咩事，突然间同一时间爆好卵多新闻出嚟。咁啊，我筛咗筛成几单比较大少少嘅，咁啊，先嗰一单唔知系起定悲啦。对地球嚟讲咧，大部分都系起嚟嘅；对我哋嚟讲咧，就或起或悲啦，即系睇下几时轮到我哋嘅啫。就系、是、腾讯就删咗佢个加速器，其实咧加咗你个名啦，其实系好本身就系一个河蟹嚟噶啦。佢其实就系 VPN。在中国呢两样东西是同一样意思咁制嘅，但其实不是同一回事。我哋好耐好耐之前讲过，所以我哋呢度重复一次啦。佢哋 VPN 有时会为咗避免俾人和谐啊之如此类，佢哋会叫佢做加速器嘅。佢个加速器有两层意思嘅，一层咧就系、是、我直接连外网好慢，咁我就搵到个中间 server， 我连个 server 好快，个 server 连我目的地都好快。甚至咁样加兜路都仲比我直接连去目的地仲要快。 香港成日有嘅，其实呢个正常嘅。 有一种系咁样嘅加速，另一种咧就系个嘢本身仲兼夹埋咗一啲 buffer 嗰类嘢啦， 封包上面做手角啊嗰啲，总之就系同外挂冇乜分别嘅嘢嘅功能，嗰种嘅加速器都有嘅。咁而嗰一类咧就好多时会俾啲主流电竞啦，嗰嘅 server 就会判断佢系外挂，因为事实上系外挂嘅，然后俾人 ban 咗。佢有啲玩家就话：，你系咪歧视我中国人啊？我又冇开挂，你做乜话我咩乜乜？其实佢系开咗挂都唔知道。个原理好戆居啊，就系大量咁掟封包俾个目的地 server， 令到个 server 窒，而你自己唔窒，咁咪好似你快咗咁样咯。其中一个好原始嘅加速器嘅做法。咁我唔系讲两种都唔系啊，嗰个系VPN 嗰种，佢话取消咗佢个自己个 VPN 连外国游戏嘅功能。咁调翻转讲啊，因为而家你用 VPN 咧，咪话罚6000蚊嘅，其实暂时系仲未有正式嘅法例系追住你 VPN 噶。佢系讲紧呢个非法，或者应该系话未有登记、未有获得国家授权啦，咁样叫啦嘅 互联网服务提供者，佢系咁样去遮啲 VPN 嘅。而腾讯呢个加速器其实就系少数有得到中国官方认可嘅 VPN 嚟嘅。咁佢而家就话我自缩，我唔捻同外国连啦。咁我唔捻明点解会有一片网友玩家一片哀号，定系其实系只系想象嚟啫？喂，如果我要开 VPN 啦，我绝对唔会用腾讯咯，大佬。当然我亦都听过有人系点解要揀佢，系因为佢合法。即系咪听到咧啲小发廊举报台独分子，结果俾人罚6000蚊嗰啲咧，咪就系咁样走出嚟噶咯？就系因为佢嗰啲系用嘅都系非法 VPN 啊嘛。咁理论上我用啲腾讯呢一嚿嘢去连其他地方咧系合法嘅，咁啊暂时系无法可以治佢嘅，咁啊理论上系咁啦。咁啊，不过咧就既然佢做死咗要遮死晒啲 VPN 啦，你基本上都预咗系会逐个收皮噶啦。而且我睇下第各位。中国直接针对 VPN 嘅法例已经起草中，系出咗个所谓嘅咨询噶啦。咁大家知道中国咨询只系走程序啦，所以就其实都系时间问题嚟嘅啫。无论系呢啲咁嘅合法 VPN 又好，你净系 VPN 都犯法呢样嘢都好啦，都系时间问题嚟嘅啫。咁啊，睇一睇啦。咁啊，点解对我哋嚟讲可能系悲咧？就因为你都唔知几时玩到嚟香港噶嘛。即系好啦，咁啊， 好啦，一单其实都系几笑料嘅嘢嘅， 算系追加报道咯，其实都系。 其实我系唔明就系嗱，对中国手游啦，叫《诺亚之心》，咁就一个角色叫菲亚，咁个配音系写住知名声优，跟住知名声优即系边个啊？喺嗱，系记住啊，依个我成日讲嘅笑话就系喺日本咧，基本上你所有嘅报道啊，不如所有网络传媒介绍咧就咩，仿真成凡声优或者系凡都系人气声优嚟嘅，即系就算你听个名啊，系边个都系人气声优嚟噶啦。 你冇咁熟声优唔紧要，你有冇见过喺大陆见嘅任何一个啊香港嘅艺人，无论几咁易打落都好，上到去就系知名港星， 咪就咯，一定系啊。但系重点就系、是。呢位知名声优咁因为我听嗱，我就冇听过把声，唔知啊，但系 应该系茅野爱尔 系啦。咁就我睇个样 ，OK， 嗰个角色个样 OK 啊，几有茅野爱尔嘅 style 嘅角色啊。 唔系真系似茅野会配嘅角色嚟嘅，呢个系事实嚟嘅。 同埋就系茅野，讲真，佢真系好红咧。 咁佢又真系知名声优嚟嘅，放心。 超啊，唔系应该喺日本嘅报道就咩？超人气声优系要加超嘅先叫知名声优嘅，冇呢啲标准嚟嘅。人气系唔重要嘅，超人气就重要啦。咁佢超人气，超添啊佢。 我咧真系喂好捻无辜啊，大佬，我去一去正确实质上下英，咁啊俾人 ban 到而家。虽然啲人咪话取咗吐槽佢，你去到咁样嘅地步，要去到日明嘅地步，你都仲要请佢？ 屌你真系！ 你不如请个第二个啦。 但系惨不过人哋麻友可以够红啫。但系喂，又讲真，日本第一线啊，真系叫坚第一线女声优，系佢其中一位嚟噶。坚第一线啊，即系甚至讲嘅就有好多我会叫出名嘅声优都唔够佢咁红。咁讲咩啫？ 咁啊系啊！ 大泽事务所而家嘅第一姐嚟嘅，佢系 即系 咁就系即系你咁都仲要揾佢，都证明到你冇嘢，你冇讲啦。 喂，同阿林夕一样咯，系啊？点啊？你系封杀我，但系你都封唔捻到我啲歌啊！你就算你放一名，你都仲系要放我啲歌上去啊？吹咩？ 同埋重点就系、是。差唔多咁够红啫，你搵第二个，你咪搵第二个咯，有佢咁红啊，同埋就系好大泽除咗茅野，我依家仲有佢另一个应该就系并列嘅双璧嚟嘅，大泽双璧，花泽香菜，花泽香菜喺中国红到爆咋，咁你咪唔要花泽香菜啊？唔得啦。好啦，嗱，咁我讲下又过中国，讲下啦。 顺便都系啦。其实佢个正确成成嘅声优咧，好捻多嘅。虽然呢位最有名啦，咁啊， 我之前都讲过啊。 嗰个赏花圣地嚟嘅，屌乸星。 九段系噶，嗰附近周成抽嗰啲所谓叫做录音室噶，新声优声优翻工放工都经过正确成社噶。 系啊，即系譬如之前都唔系好耐之前嘅，长江李家都去过正确成社赏花噶。不过冇人识佢咁解啫嘛， 你有佢咯，你识佢，因为佢够红。 嗱、如果你唔记得咗边个嘅话，就系、是《天使降临我身边》入边个阿喵咧，唔系个家姐，个妹成日嗌喵咧嗰个， 个妹嘛， 啊，即系好啦，咁啊，跟住都系呢啲咁嘅嘢嚟嘅。咁啊，啱啱阿杰特啊提咗少少啊， 之前一段时候抽个水嘅就系咁嗱，补充前讲一个少少话就系、是、咁前几日我就翻屋企啦，收工咁见到我头喺睇 TVB， 咁 TVB 又讲紧话日本爆发第七波。估主要感染系20岁嘅后生仔，而家日本而家咧又喺谷紧年轻人打针。而根据我哋嗰时吐槽就系、是，等先，日本其实有第七波噶，同埋日本其实有谷过打针啊。跟住我就拍宣言话斋，从来冇谷过打针。就重点就系、是，日本成个举国上下，上至产经读卖，下至网络湿鸠网都喺度讲紧就系、是、俄斯，佢睇。也喺俄斯里面不惜公本嘅，即系举国上下一齐去对于俄斯嗰只嚟嘅。 顺带一提啦，之前有个调查咧，就系、是、个俄乌战争入边啦，责任谁属嗰啲嘢啦，认为俄罗斯占主要责任嘅日本人嘅比例系全地球最高嘅。 梗系啦，北方四岛富业岛、日俄战争、二次大战。 新仇旧恨，仲有呢啲咁嘅廉价的正义，绝对系日本人嗰度喜好嚟嘅。 唔系，因为最紧要就系、是、日本同俄国呢只牙齿印都揾到咧，即系我咪即系学我上海大攞五学分嘅佢啲牙齿印多到。 咪系咯，即系就翻翻嚟啦。 呢时唔怼你嗱，咁讲有咩就中国而家打立立乱啦。 咁啊，上海封城咩状况？大家知道啦吓。 系啦，咁有啲先唔讲有啲真嘅，有啲假啲咩嘢啦。总之重点就系、是。我连我依净喺 Bilibili 睇啊，都经常见到有咩有人隔离冇得一罐罐头住此类，系当事人自己讲啊，喺 Bilibili 嗌救命啊！ 咁啊，铺陈少少啦，同 A.C.C 冇关嘅，因为同呢件事有关，要做前提嘅就系喺呢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唔捻知啲湿胶症系政府单位嚟噶，应该系啲县政府嘅市政府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啲地方政府搞嘅美食大赛，即系我哋上海美食大赛，我谂紧啊，先生你 KY 嘅程度咧，真系略略地高咗少少。即系佢系就话，我哋搞呢个美食大赛啦，各位提交我哋有呢个地方，我哋有啲咩美食，本来就系啲类似地方振兴或者各地方认同嘅嘢嚟嘅啫嘛。咁问题就系、是。咁大家知道而家仲有咩状况啦？咁其中一个人咧就系怼咗个咬过嘅馒头上去，怼咗一个。咁人哋通常就食啲咩美食啊，噶嗰啲嘢噶嘛。咁佢怼咗个馒头，而嗰嚿嘢系攞咗十鸠几万票。咁结果就系、是、投票未完嘅情况下，就已经俾人成个唔见咗啦，成个和谐咗。咁大家好明白。咁投佢大家都知道，而家喺上海，你有个馒头食已经系天上美味嘅。大家意思系咁样啦。因为你知佢啲微博嗰啲嘢封控封好紧要，咁啊，然后我哋个主角呢、这个 PlayStation 中国，咁啊，其实一个主角咧个微博啊，谂住又系插一脚，即系插下时事，你知道呢啲嘢一定要震下热度啊嘛。咁我理解到佢，因为大家要明白一样嘢，中国微博入边嘅账号，嗰啲咁嘅所谓官方账号，基本上都系当地团体去做嘅，甚至唔系嗰个公司，而系请另外请公关团体做嘅。而嗰扎人 100% 系中国人，而且系好熟悉网络情况嘅中国人，你好容易理解咯，唔系点做网络公关啫。所以佢哋系想话挣一波呢咁嘅热度，咁就话呢有十块古龙岩锻造石，咁你喺现实中可以换到乜嘢呢 ？A 一个新雪柜 ，B 一箱新鲜蔬菜 ，C 一包萝卜 ，D 就任你填，即系其实系攞嚟挣呢嚿事呢件事去润两嘢。咁啊，触发咗一个好奇妙嘅心理，就系我哋笑自己就得，你哋外国人真系笑我哋咧，我就同你哋反面。问题就系咧，其实写呢段嘢嘅人咧，其实都系中国人嚟嘅，即系结果就系身受咎怨啊！你上次七七嗰单嘢，我都仲未同你计算，咁样，哇！乜你啲班友仔咁捻好记性噶？有时你又金鱼佬都咁嘅地步去，即系等翻旧网的时候，啱啱嗰单埋嘢嗰单又系，喂翻旧网嘅时候翻得咁紧咩？即系复烂咗话题，结果就掉捻到开花，结果就瞬间删文。我而家就全部都见到都系截图嚟噶啦。咁啊冇咁啊，其实冇嘢呢啲好难戆鸠嘅，只不过系即系咁啊。 不过就系、是、喺大陆已经有一个笑话话啊嘛。虽然我觉得可能系讲笑嘅，就系想我想换两个苹果啊，点啊？我借只猫俾隔篱玩半个钟。 我嗰单嘢，其实系对嗰、那个人系，其实系想送俾佢嘅，不过就系、是、我又唔小心就咁收你，因为其实嗰阵时食物都好稀缺啦、我又唔好意思就咁收你，但我又真系冇咩俾到你，咁啊，不如俾只猫你捻两嘢啦。 结果出现咗就咩？只猫出去接客。 即系讲到几难听啊！不过而且就讲紧你一个人封喺屋企咧，有只猫喺你隔篱陪咧，又即系的确系治愈好捻多嘅，系嘛？ 好，咁继续我 都系封禁啊！今次就系呢个中宣部再广定总屈啦吓，咁啊搞个网络平台不得。未得批准唔可以直播未经审查嘅网络内容，包括网络游戏啊、网络影片啊嗰啲嘢，全部唔俾。咁啊，简单讲就系、是、你就算系直播都好，你都要只能睇我哋有版号的物体啦。可以调翻转咁样理解啦。咁问题就系、是，先生，你好捻耐冇批游戏版号咯，即系咧嗰只 game 如果冇入过嚟中国咧，你系唔准去做直播。 嗯。 咁喂，咁你要批先得噶，大佬。OK， 咁啊，亦都系跟住就拉落下边个好消息嚟嘅。咁啊，为期八个月冇见过我哋新闻一路 keep 住去讲啦吓，喺度数住佢几耐冇更新过。终于今个礼拜俾我见到啦，佢系终于去做呢个版号批准嘅更新啦。虽然其实我都唔明点解我要咁在乎嘅，因为都唔捻关我事其实。即系咁啊，但系总之就系四月份嘅公告都终于出现到啦，而好奇怪地系冇腾讯网易同 Bilibili 嘅任何游戏。我唔知系佢三嚿嘢仲俾人喺度缴紧费啊，定系其实佢哋有另外一个潜规则嘅监禁期仲未完啦、啊，定系乜嘢？总之就系四月嗰扎嘢先讲得四十几只 game 啫，即系其实系好卵少嘅。 嗯， 以中国个平时嘅数嚟讲，尤其是考虑到佢就嚟成年冇出个 game 之后咧，应该系用一大扎出嚟嘅。咁可能佢批唔切啦，亦都可能系试水温啊，或者呢就系本来就应该要出啦，或者佢哋特别融合容易去审批，或者特别合作啊之如此类啦。总之就系冇呢三大游戏商，喂呢三家嘢加埋咧，占咗大半个中国嘅游戏噶嘛。你唔好话佢哋一隻 game 都冇咗，只可能系佢哋俾人罚紧。喂，好正常啦，呢三档嘢之前都俾人点名批评整改过噶嘛。咁可能系罚紧啦吓，可能系冇错，全世界都罚停赛，不过你个罚停赛咧系未开始计嘅，而家全世界开翻波啦，全世界开锣花啦，你个罚停赛先开始计数， 嗯， 即系之前嗰啲咧就全世界就唔计嘅，可能系咁样啦吓，唔知佢系纯粹系啲手尾跟啦，定系从此就会继续开翻咁啊？如果你系有玩大陆 game 嘅，又或者系你系嗰啲香港嘅游戏厂商咧，咁啊应该可以暂时舒一口气了。即系因为计埋呢条数咧，我相信好多人破烂咗我记录噶啦。即系我觉得我九个月已经好捻夸张啊，但系佢哋净系呢度已经卡咗八个月啦，全捻部破晒我记录噶啦，已经系。即系我当初以为要等九个月先出到 game 咧，已经好难黐筋噶啦。但系而家佢哋，唉，真系咁啊。不过就系你要去呢个地方去做嘢，咁啊另一回事啦。咁亦都系因为咁啦，所以咧啱啱嗰个禁令咧，其实就相对就冇咁无理啦，可以咁样叫啦吓。喂，你又唔出新 game， 即系话我哋以后都唔捻准出新 game 咯。如果你一路停落去，咁啊，当然啦，呢四十五嘅 game 其实系冇外国嘅 game 嘅。应该一只都冇，除非我睇漏眼啦吓。应该系45只都系国产嘅。咁啊，唔知佢玩几耐。不过老老实实，站喺我立场，反而调翻转，你咪冇谂批外国 game 咯。最好你自己玩，自己打飞机打烂爆佢，即系唔好行出嚟现世真系。 好啦，咁最后一单啦，系啦，差唔多一单啦，已经系就系冇啦。 咁啊，今个礼拜都差唔多啦， 都成个钟啦。 啊， 唔觉唔觉。好啦，咁希望下个礼拜呢强个新闻少啲啦，因为觉得口水好干嘅。 诶，隔咗咁，之前静咗咁耐，俾佢爆一次啊，俾佢爆一次，好。 OK，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